Hello， 大家好，我是又五月山悠悠，又跟大家见面了。在营业悖论完结之际呢，本来还想像上一季一样献上一篇5000字的总结小作文，但是发现提笔的时候词穷了，啥啥都写不出来，满脑子都只有嘿嘿哈哈哈哈呼呼这种没有意义的东西，可能是被什么林一啊、路远啊什么的传染了。总之呢，最后剧组给我提意见说，你要不就在网上征集一下大家的问题，然后根据大家的问题去回答，来进行这次的 FT。我说 OK。于是呢，我征集了以下问题，那接下来就让我来一一回答大家。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对小贝的感情，完结了的想法，有没有一种孩子大了的感觉？那必须有啊，这个就相当于是，哎呀，一个孩子辛苦的生出来，现在他不光会跑会跳会打酱油，他还能引领着很多人去发现很多生活上面的意义。哎呀，有一种我孩子不光长大了，而且我孩子还成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孩子，还挺开心的。那完结的时候对小贝的感情，确实是有一种舍不得，又有一种高兴。高兴就高兴在我们3季中间从来没有断更过，那个制作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完结了就觉得，哎呀，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当然是舍不得更多，舍不得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对于这样一个温馨然后又有家庭氛围的剧组，就觉得以后可能再也碰不上了。对于一个这样甜甜的又有青春时尚的感觉的这么一部戏，觉得可能也很难再找到了。总之是真的真的非常舍不得。好，下一个问题是因为什么契机接下了小贝这部剧。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契机，是命运的选择吧。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一部好的作品它有生命力的话，它自然而然的会召唤那些能够帮助它呈现出最好品质的人出现。于是便有了玉苍红，于是便有了制作人，于是便有了我，于是便有了后期峰峰，有了这些演员，有了很多很多工作人员，最终呈现出这么一个作品。不过我印象中当时好像还递交了导演的资料，嘿嘿。虽然我也不知道我是因为什么原因被选上，可能是因为我跳过女团舞吧。好，下一个问题是拿到本子的时候觉得最担心的点是什么。时间有点久远啊，拿到本子的时候我最担心的其实是这个本子它呈现出来非常有难度，尤其是它心理维度上面的深度。我其实一方面会担心大家这么多角色匹配在一起会画风不搭呀，然后有很多需要调和的地方，但其实我也会担心每一个角色他们能不能足够的向内扎根到他们角色的心里，因为这个戏里面的每一个角色的心理都还挺深的，心理的维度很广。我作为导演从宏观上来讲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外，当然也要负责去帮助演员去深挖每一个角色，但是我其实是比较担心如果演员自己不去真正的深刻的带入到这个角色的内心的话，那很多东西是表现不出来的。我可能最担心的是这个点吧。录制的时候比较困难的时刻有没有哪一个瞬间哪一段剧情是录得最崩溃的时候？困难的时刻是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因为一上手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每一个演员和角色贴近都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他们需要下很多功夫，但是还是要在录制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去磨合，然后他们会有他们的想法，然后我有我的想法，我们互相之间怎么贴近，包括他们互相之间搭戏的时候会发现，哎，对方给自己的回馈是这样，随之做出一些改变。所以我们其实最难的是第一波录制，就是第一季的头几集的录制，那个时候 大家的状态其实决定了整个戏的基调，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进度是很慢的，就是一点一点磨，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是一点一点的去进行。我印象当中让我觉得还有一点点不能算是崩溃吧，就是有一些难度的戏，都是那些我刚刚提到的在内心层面上挖得很深的段落，比如说像爵夏的妈妈，爵夏妈妈的戏都不太好录，因为这个角色首先她年龄层在哪儿，她经历过的事情在哪儿，其次是她所有内心的那些东西都是不表露出来的，然后演员去揣摩她的时候，我们几乎每一次都是每一句都做台词分析，分析完了以后再整段放在一起再分析，再分析完了以后把每一句拼起来，然后给演员听，演员听完了以后，大概再去磨合一下心理的走向，最后演员带着这种感觉再重新来一遍，这样的话他最后那一遍是他非常熟悉，他在每一句当中他都知道这些句子有什么点，但是由于他前面已经来了很多遍了，他又很自然而然的把这个东西表现出来，所以才会有了最终的效果。像这样的有难度的段落还包括比如说梁若的段落，梁若的每一段也都很难录，比如说梁若当初把方觉夏叫到自己那儿来不让他带手机啊等等，这样的地方也还是一样的。我记得当天演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因为我们会给每个演员都准备特定的一段时间，是估算的时间，演员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录完，然后我一直让他等到当天所有演员录完了之后重新再录，然后一直录到很晚很晚，最后才把那段戏磨出来。还有比如说像方觉夏爸爸的戏，年轻的方平和年长的方平都不太好录，包括很多方觉夏自己内心的戏，方觉夏最开始像冰山一样的那种疏离的感觉，因为像冰山给大家听起来的话都是一个表面上的状态，就是冷，但是在这层冷的底下会有很多很多的层次，他是怎么想的，他脆弱的点在哪儿，他的情感，他的冲动，他在那层冰冷之下保护的那个脆弱的内心到底是什么东西，所有的这一切都造就了这个角色最后外壳表现出来是那样的，所以像这样就是内在层次很多的地方真的很难录，对我来说应该算是比较有难度的瞬间。然后这个问题的下一个部分问的是有没有什么意外惊喜，比如说录制完了以后达到了预期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样的地方非常多，比如说像马老师所有的英语，他中间有一段西班牙语的念诗的部分，当时我预想的是他可以念出来，但是他不会念得那么好，但是他告诉我他可以努力，然后他回去准备了好长好长时间，他准备的时间长到我一度认为那是一个托词，我觉得他可能是准备很久，然后会跟我们说还是不行，他做不到，但是最后他做到了，所以那个时间长真的是他在认真的下功夫，最后那个西班牙语念出来，包括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记得那个西班牙语，我反复的问他你还会说吗，他都会说，这个真的挺震撼我的，我觉得这真是我意料之外的情景，包括像马老师录的很多有关于哲学思辨的话题，像是书中的一些哲学观点，还有他很多很多的独白，那种温情，那种深度都让我觉得，哎呀，远远的超乎我的预料。我在看台本的时候，我对这段台词的想象，可能到的那个度，他念出来以后，我会觉得更温暖一些。所以这些都是让我觉得有意外之喜的地方。除此之外，比如说还有像线线也让我很惊喜。虽然在很多时候线线因为这个角色跟他本身有距离，录起来都还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比如说碰到哭戏的时候，他 他几乎都是一条过的，就是他哭得很委屈，然后他的情感爆发很真诚，让我觉得他在内心这个崩溃的层面没少在半夜 emo， 实现了一个效果，就是他的内心的层次真的是有的，所以哭戏都录得很好。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喝醉酒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所有的喝醉酒的场景几乎没有打断一条过。而且原书中描写的觉夏也是在喝醉酒之后会变成一种极致单纯像小孩一样的干净那种状态，我觉得谢谢一下就能抓得很好。当时我在准备台本的时候还预想了一下这个部分要去怎么调整，因为对于大男生来说一下子回到那个小孩子的状态，我还专门做了一些准备，如果他找不好我要怎么去和他沟通，没有想到现场他真的一下一变就过去了，包括所有的睡觉觉的看月亮的桥段，哎呀真是令我惊奇，都是一遍过的。所以之前还有人问我说，关于比如说看月亮啊这样的戏份是怎么对他们进行指导，我唯一的答案就是没有指导，他们很好，这一部分完全没有我的参与。我一般在开始进入这样的桥段的时候，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把门关好，别的也没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了，与我无关，与我无关。终于进到了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问的是对于人物情感和作风的变化，我作为导演是怎么揣摩的？完结以后对六个人的理解与开始有什么不同吗？人物其实每一个角色我都会去揣摩，在我的心中住着每一个角色，以及他们的对话，我会在心里面先建立，比如说卡团有六个角色，我会先建立这六个角色分别是什么样的形象，然后随着剧情的推进，这六个形象会在我的脑中不停的对话，然后他们会自己活起来，他们就在我的脑中和心中开始生活，然后我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他们应该是那样的变化，慢慢的就出来了。所以演员在演的过程中呢，我会结合他们的表演去调整我对这个东西的预期，就是这些开始存在我脑海中的二维的小人会随着演员的表演逐渐丰满成他们是一个三维的，到最后是有血有肉的真实存在的人，而且那些人都印着他们的声音。这样的话其实误差就非常小，很多时候都是放任他们去表演，最后去微调哪一些细节，和我想象的有一些出入，或者是哪一些东西我可能想的更多，我会告诉他们，哎，你们能不能加入这样的点，但是也会有他们想的更多的地方，他们会表演出来以后我觉得啊很棒，我内心中的那几个小人他们也变得丰满了起来。所以对六个人的理解的不同都是随着录制的过程中逐渐的去增加，逐渐的去丰满的。这个问题后面还问了如何把握每个演员对角色的呈现走向，我在开始的时候可能把握的会多一些，就是刚刚演员来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他会怎么怎么样，我希望你怎么样，然后你哪一点跟他特别契合你一定要抓住那个特质，哪里需要规避哪里需要怎样。但是慢慢的到了后来就不需要我再把握角色的呈现走向了，我需要把握的是大的宏观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整体的风格呀、气质啊、整段的基调啊，然后至于角色的呈现走向就完全交给演员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最后我们会搭配着完成这个工作。我也会到了后面会省心很多。好，下一个问题是录吃的时候用什么代替吃的？在我们剧组那就是吃的代替吃的，比如说在剧里面他们吃的是火锅呀，什么烤烧烤啊，然后现实中我们吃的就是炸鸡，各种小饼干， 基本上能还原的都会还原，比如说剧中有炸鸡，我们就会买炸鸡，有奶茶，我们就会买奶茶，有薯片，我们就会买薯片。但是像有一些像面呀，还有火锅呀，这种很难在棚里实现的，我们就会用其他的同类的食物去代替。当然也在棚里泡过面，类似于这样的。基本上我们剧组很少让演员吃纸，别的剧组条件有限的话，吃纸的情况比较多，就是准备一点干净的手纸在旁边，然后吃下去啊什么的。基本上我们剧组还是对几个演员很好的，真正的实现了把他们喂肥，在剧组的过程中实现胖个30斤什么的，30斤不至于啊，胖3斤是有的。下一个问题。好奇群杂的录制、演唱会等群杂都非常的真实，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群杂的录制其实也是花了很多心思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戏女粉很多，所以难得的，在这个戏上面我会叫很多很多女生过来，然后这些女生普遍都有追星的经验，就专门找我在想到底谁来录的时候，都会点那些有追星经验的女孩子，然后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互相聊这一段怎么录。中间有一些有几段我印象特别深，是在卡莱多第一次演出的时候，他们在上台之前，台上已经有男团组合，男团女团在表演，我就让他们自行结成男团女团几个人一组，然后给自己的团编团名，然后自己团的调性都定好，上了台以后要喊自己团的口号，他们编了好多好多，比如说我们是旧裤子组合什么的，奇奇怪怪的东西，特别有意思。录到后面其实大家对这个戏会产生很多感情，会自然而然的带入很多真情实感，比如说录鬼屋的那场戏，我们就把灯全部都关了，然后打开棚里的一个蓝色调的灯光，然后大家在那种氛围下开始录制，就特别有感觉。包括我们录很多演唱会，基本上都是把灯关了，然后让大家看着屏幕，因为屏幕是发着亮光的，然后看着屏幕挥着手那样录的。而且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场演唱会 EGO 那场演唱会的时候，我让大家掏出了自己的手机，每个人都掏出手机，打开手机上面的闪光灯常亮，然后大家在棚里面一起挥手，大家一起合唱夜游。那个时候那一场的氛围真的是非常好，所有人我们在棚里都特别感动，包括他们自己唱的也很感动。而且每一场粉丝们在应援呀欢呼的时候，其实我都会让他们给自己想一个定位，就是自己是妈妈粉啊，还是女友粉啊，还是怎样的男粉啊、伪粉啊，反正都有，让自己想一个身份，这样的话他们在追星的过程中就会非常的言之有物。我还记得录到最后一集的最后一幕，他们在台上对大家说让我们一起大喊，然后粉丝们所有的群杂的演员们在棚里面喊，我们是多米诺，我们是我们，我们是多米诺，我们是我们，我让他们喊了2到3遍重复的，是一个方面是因为人数不够，所以要靠变数来凑，另一个方面是因为喊很多遍，他们自己内心的那个情感和层次都会叠加，所以喊完了以后他们真的很感动。我记得还有演员最后录完了以后出来就说，哎呀好舍不得呀，就像真的是养了儿子一样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大家都是有带入真情实感进去的，所以这个东西会非常真实，会非常打动人。好，下一个问题是，对于六位演员留下了什么印象？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觉得选他们真是选对了？哎呀，唱歌的时候，听他们六个唱歌就让我觉得就得是他们，不会有别人，就他们是最合适的。留下了什么印象？印象就是他们都是一群逗比，是一群好人，是一群 内心有热爱的温暖的人是一群沙雕。怎么驯服住这帮小朋友？我脑海中想到的只有那个驯龙高手里面有一个环球影城的舞台剧特辑的名字叫做不可驯服。怎么驯服他们呀？太奇怪了，他们真的很难驯服。我能做到的就是我跟他们是好朋友，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创作，享受那种朋友之间的灵感交汇的那种快乐。打不过就加入他们谁最吵？这是可以说的吗？谁最吵？只要古江山和刘明月两个人放在一起，他们两个就是全团最吵。至于他俩谁更吵，让他们打一架去吧。谁最听话？当然是零一的演员佑希小朋友，他真的超乖的。谁最不听话？都还好，他们都还挺听我的话的，可能是我说的都还挺有道理的，所以他们还挺愿意听的。我倒是真没感觉说谁不太听话。一起工作了很久，从开始到最后他们有什么变化吗？能回忆一下第一次遇到的场景吗？有什么好玩的什么啊？这个问题好长啊。我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马老师是那种很深沉的，特别乖巧的，有点那种老干部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我在看马老师，我觉得他是一个欢脱的温暖的逗比。尤其是某一次我们去唱 KTV 的时候，马老师跟我说他在好多好多年前在某 live 上面他是观众，然后我听我在台上唱宅歌。哎呀，我知道这件事之后我就再也无法直视他了。他说他当时还在台下给我应援，应援的特别热烈。反正现在我看他，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羞耻。老熟人，是知道我黑历史的人，再见。我对线线的第一印象和现在倒是始终保持在一起，可能是因为我跟线线认识的更早，会更熟一些。最早我们在搭档我是导演他是录音师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一个闷骚的少年，所以他不管怎么变我都觉得还挺正常。下一个是古江山。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别的项目的棚里，当时我是作为帮助给意见的人跑去客串了一下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这个人好高冷，很酷，也不怎么吭声，很深沉。我记得《营业》这个戏确实是我们第一次接触，然后他专门在试音定了他之后加了我的微信，是试音的时候他就加了我的微信，然后特别严肃地问我，导演，我想知道你对这个角色的看法，你是怎么理解的？我在试音的时候要往哪个方向去走？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妈呀，这个演员人真的有点过头了。没有，后来我大概的还是给他讲了一下，但是因为试音阶段嘛，我也怕影响演员的发挥，所以我没有给他讲的特别多，我觉得大体是这个方向，具体的你自己理解。现在我对古江山的印象就是，你给我安静点儿，你能不能收住？总之现在在看江山的话，是个逗比，是个超级无敌有意思的男人。下一位是胡良伟。小胡的话，我第一次见到他觉得他特别乖，乖乖的上来说的就是，我不太确定，你一定要，如果有哪里不对不好的话你一定要跟我说，反正可乖巧了。现在我在看到他只觉得他是一个搞笑艺人，口技达人， 别人的哨替。吃货，我吃到了很多家好吃的米粉都是他推荐的。然后是明月，哎，太熟了，我从始至终都知道他是一个那什么。所以当时选角的阶段只有他这个角色没有任何争议，大家都觉得就应该是他。唯一的点就是我比较担心他说大连话，还专门让他找隔壁李兰玲同学去学了学。最后是小邓，邓有希。我对小邓其实一直印象都还蛮不错的。小邓应该算是跟着我的鹏成长起来的。最开始他在录群杂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男生他不吭声，他站在一边儿。别的人吧就是会努力的回应你，但是他们那个回应都是那种对不起我错了下次还敢，但只有小邓他不吭声就蔫蔫的。但是你在给大家讲戏的时候，小邓一直在旁边眼珠子滴溜溜溜转，你感觉他在琢磨，最后他到话筒前他给的全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男孩子非常的用心，而且非常的细腻。后来我就又发现他是一个嗓门最高的男生，所以灵异试音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想到了他，我觉得他挺合适的，可以试一试。而且小邓唱歌也好听，最后还真的试上，而且事实证明他真的就很合适。我现在对他的印象依然是这样一个男孩子，前后还是不变的，只是他跟着这群哥哥们变得更加沙雕了。对，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小邓和明月的笑声虽然越来越像了，但是还是很好区分的。小邓的笑声是什么？小邓的笑声是那种偏向于打嗝的那种哈哈哈哈那样的哈哈哈的笑声，但是明月的笑声是嘻嘻呼呼呼哈哈哈哈，就是像鹅叫一样奇奇怪怪的笑声，还是一耳朵就能分辨出来。好，这个问题后半部分还问，如果能穿越回去的话，想对第一次见面的他们说什么？想对他们说，你们安静点，闭嘴，住口，管住你们的嘴巴。现在有什么特别的默契？现在特别的默契大概就是不定期的还会在下个一是谁的群里面分享一些好玩的事情，以及如果在别的剧组遇到的话，都会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人一般的感觉。好，下一个问题是，现实中真的有卡团会入股谁？最喜欢卡团的哪首歌？现实中如果真的有卡团的话，我可能会入股小裴这样又虎又有哲学思辨力，学历又高又绅士又会谈恋爱又温暖诡计多端的不是，总之就是一个好男人。我站小裴，投小裴一票。最喜欢哪首歌的话，其实都很喜欢，但是他让我必须选出来一个的话，我觉得是心动悖论，因为这首歌陪伴我们时间最久，然后是最初的情愫，那种心动悸动是恋爱的感觉，很美好，而且真的很好听。也是从那首歌开始，我觉得爱情就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很甜很美好的，然后两个人相辅相成，连声音都是那样互相在衬托着对方的，这样势均力敌的好的情感。我们录歌的时候都是先录剧情再录歌吗？是的，因为很多我们的歌都是跟剧情息息相关的，所以演员们都是先把剧情录完了以后，然后带着那种情感去准备歌，再专门去录制歌。下一个问题是，制作最辛苦的一次忙了多久？哎呀，这个我真的记不过来了，我觉得一直不停的在忙，一直不停，持续了两年的时间。有两年吗？反正三季，真的有两年，从第一次开始筹备的时候。哎呀，过程中就没有休息。所以这个问题后半部分问我说养生小妙招， 我想说，我的养生小妙招就是我已经3个月没有休息了。我真的很久没有休息过了。可能对我来说，能让我维持一个好的状态的就是一部戏，它有生命力。我干活的时候，如果这个活不太有意思，我就觉得啊，好痛苦，哎呀，好累。但是一旦它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过程中我感觉我的丹田里就会涌现出一股生命力，然后我瞬间就觉得哎，来劲了，还可以再整，再来一场戏。不行不行，这个地方不太好，咱们再探讨探讨，我就会源源不断地爆发出那种能量。这可能是我的养生小秘诀吧，就是做你热爱的事情，做你喜欢的，让你觉得有激情的事情。下一个问题是，喜欢的浪漫的句子，对于数学哲学表白的看法。哇，这个真的在这个文里面，我喜欢的句子很多很多很多。比如说，我记录了一些，像是这一季的啊，我就只说这一季的吧，因为是第三季完结。第三季里面有一些我很喜欢的句子。初恋是夏天里你没让我淋到的雨，我把我关于我们的记忆打碎成碎片化的隐喻，然后拼凑成这样一个似乎与我们有关，只关乎初恋的故事，除了彼此再没有谁可以溯源，无人知晓，人人传唱。我采样了你的心跳，你是我梦中早已公布千万次的秘密，还有过生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 I love you，还有家人的定义有时候被狭隘化了，我们也是家人。数学是理想主义者的乐园，我们是多米诺，我们是我们。等等等等，这样的句子。对于数学哲学表白的看法，太浪漫了，好好学习。我觉得各个学科之间最终一定是通感。喜欢艺术的大家也一定不要忘记学习手头的专业，你们一定会用你们的专业制造出各种各样浪漫的表白的方式，千万不要小瞧自己专业的力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觉得最喜欢的一场戏和最难的一场戏，我最喜欢的一场戏是爵夏和小裴两个人求婚，因为那个是他们最后的圆满的，不能说是终点吧，是 一段新的故事的开始，让人很有那种期许的感觉。而且我也见证过很多很多这样的场景，我亲眼所见有很多很多这样好的爱情。最难的一场戏，前面已经说过了，有好多好多特别难的戏，这个上一个回答过了。下一个问题，点外卖或快递的时候会用什么 ID？我的 ID 是张大爷，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张有武。如果想装成男的话，就是张有武。下一个问题，小贝的后劲很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我觉得具体体现在我拥有了一群在配音道路上，在演绎和导演道路上非常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像合作非常默契的团队，家人、制片、监制、后期等等，以及他的后劲儿还体现在我后面在做其他的戏的时候，只要关乎爱情、关乎青春、关乎美好的定义，我的脑海中都会不断的回溯这一场故事和这一趟旅程和过程中我们所有的一切。我的身体里永远都有这一份记忆，我会带着所有小贝带给我的，不管是价值观也好，感受也好，体验也好，奔赴后面的戏和后面的旅程，它会永远的刻在我的身体里。以及后劲儿是他让我相信爱情就是很伟大，这些戏都是充满了爱的，他让我的身体充满了爱，所以我以后也会持续不断的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呼唤大家相信好的爱情，追寻好的爱情。 以及有一些小小的后劲儿，比如说从此喜欢上了白色的洋桔梗啊，还有小仙人掌啊，这样的小小的后遗症。好，到这儿为止呢，我的问题征集的问题就回答完了。其实关于小贝，我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话想要说，讲个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而且我为了这个 FT 写了很长很长很长的笔记，包括我把每一集都写了我的导演的感想。很多话说不完，但是相信我们这一趟旅程就像营业悖论剧组一样，永远不会完结，永远会持续下去。让我们在下一段故事当中，下一个戏里，下一段旅程当中再和大家见面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剧组永远都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持续不断地存在下去。 欢迎来到这次的广播剧《营业悖论》特别 FT 编后篇的访谈。然后我是监制红线， 我是监制等待苍老。 然后在此非常非常荣幸的向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的厉害的后期老师风行流动和编剧老师葛小胡老师。然后两位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风行流动，来自玉苍红工作室。 大家好，我是葛小胡。来自玉苍红工作室。 我也来自玉苍红工作室。 啪。谢谢两位老师精彩丰满的这个自我介绍，然后相信在座的听众朋友对大家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然后也特别感谢那个大家就是提交的这些对编后部分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我们也很幸运能有这么一个机会能用这样的方式和大家来分享。然后所以废话不多说，我们先问两位老师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问编导老师们，在写最后一期的剧本时有没有很感动泪目，或者内心里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吗？陪伴了大家这么久的小贝完结了会舍不得吗？谁先来？ 我举手。 老师 说。如果就不舍和感动都有吧，大概是今年的3月份，写完了最后一期，从2020年8月到现在，时间也蛮久的了，基本上每天都有小贝的存在感吧。所以可能玉苍红确实是长在肝上的。作为编剧的话，我杀青比较早，应该算是3月份之后就基本上进入到一个就是不想完结但是又期待播出的那种挺矛盾的阶段吧。之后有一点工作就是随着这个播出做一些剧本上的修改，但是大头都已经结束了。最后一期正剧的话是演唱会，我觉得作为收尾还挺好的，当然也很忐忑，所以就这一期上线之后我是守着听的，然后看到大家的反馈就又去找到了峰峰，我俩算是都放下一口气，对吧？当时不过幸好后面有那个番外作缓冲吧，就是正剧完事儿之后想着后面还有，而且番外有我特别喜欢的片段就有所期待吧。反正我也是很倔强，到最后一个小剧场播出我都转发微博的时候就不说再见，就是这种状态吧。差不多就是这种状态。 那个营业悖论完结了算是几次啊？2次还是3次？对，应该算是3次。每一次我都转发，然后说我完结了，然后我朋友一直说怎么营业悖论还没完结呢？就第一次是演唱会嘛，第二次是那个番外4，然后最后一次是那个 FT， 对吧？ 对。 基本上除了运营组的小伙伴之外，我应该是我们剧组最后一个杀青的吧，就是最后一个整完这个。 这整个三季的剧。嗯，所以其实我做最后一集的时候没有特别不舍，因为我内心还是想着哦还有四集没干完呢后面是全部干完了之后想啊这个下周就没得做了，哎，就应该是小剧场的时候，就是最后一个小剧场做完了以后特别特别不舍，因为那个最后那个小剧场我觉得作为整个剧情上的一个完结，对我来说就是他那个剧场特别的完整，所以他对我来说就是尤其是最后一个剧场他应该讲到了就是所有的粉丝给卡莱多送上去的一个祝福，说赠予你什么美梦成真，那句话 成真的吗？ 对，这句话特别戳我，所以其实我应该也是最后一刻完成然后就发了之后就泪目自己听完在家里狂嚎，嗯，真的 入骨不亏，美梦成真。 对，因为这个剧真的就做得又快，久也挺久的了，有一年多了吧。我 嗯，对于我来说对对对，一年多了，挺长时间了。嗯， 对，从小胡老师开始写剧本到我加入做后期，参与前期工作，一直到全部整完到现在。我现在有点就是营业悖论中毒症，就是时不时会听一听以前的东西。 我也是，我刚听了那个鬼屋 啊。好的，哎，就差不多是这样。嗯 嗯嗯，回答完毕。 好呀，那我来问第二个问题，想问问制作歌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难或者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那营业悖论的歌都特别好听，而且也是广播剧中第一次以男团的形式来呈现，做起来会不会比别的要复杂呢？ 这可印象太深刻了，两位监制老师来聊一聊 啊我们刚刚就是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然后就很头疼，因为有太多的歌要做了。那会儿我觉得刚开始就是可能万事开头难，那会儿找就是选人找思维老师也很难，然后就是给整个剧做个定调，然后并且就是去协商这个歌曲怎么做，就这个过程我觉得也很难，就是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 对，当时我还记得就是前期讨论方案的时候打了很多的电话，就是因为当时也跟马老师这边的负责人去聊这个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形式，然后总体是有两个方向嘛，一个是配音就是一拨人，然后演唱是一拨人，然后但是因为确实找六个会配音又会演唱的老师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感觉，然后又同时又符合角色，然后所以我们就一开始路线是我们奔着又能配音又能演唱老师去找，但是如果就是我们找遍了整个配音圈我们能够请到的老师依旧没有办法把卡团很好的呈现出来，那我们再去考虑说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甚至是连都想过就是配音老师在前面唱，然后我们垫一个特别专业的歌手的电音在下面，然后让大家更加的能在听剧的时候对这部戏的角色有一个很好的沉浸感。但是特别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实施第一个方案的时候就很完好的把老师们找到了，而且感觉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老师们的演唱和 rap 技巧就是一直在飞速的噗噗噗噗噗噗噗越来越厉害，然后就给了我们特别多的惊喜和感动的成分。嗯， 就是我记得我是很后面才参与进这个选角这里的，当时已经有一波就是还大家基本上快要敲定的那个状态。嗯，我然后那个时候找老师们还唱了 rap 和其实每一个就是 vocal 位的两位老师几位老师都有发他们唱歌的这个小 demo， 对不对？我记得。 对。 而那个时候 我记得那个邓有希唱，邓有希老师，小邓老师唱的是那个 小情歌。 对，小情歌印象很深，因为就当时还是觉得唱歌这个部分挺重要的嘛，而且就是听说了谁会唱歌之后，就是非常盲目的说，就把所有的角色能不能都试一下，就觉得是一个奶不重，万一要是多试两个有奶重的情况。就是因为圈内就是愿意试音，然后并且愿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学习新歌配合，然后还要符合角色的老师，确实就是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就碰到一个老师就是哎呀多试几个角色吧。但好像现在已经删掉了，应该留着当时就是大家互相试的那个， 肯定特别逗， 搞笑肯定。 啊，对，我们还没有说这个歌曲制作困难这件事情，还有印象深刻的事情。我们基本上除了《心动悖论》之外，每一首歌曲的制作过程都非常的困难。 对，就有一种感觉是什么？这就是制作男团曲子的代价吗？这就是现实中制作男团曲子的困难程度吗？因为组里面其实也多多少少别的项目也做过很多歌了嘛。然后营业悖论是独树一帜 的 艰难。对， 我记得对您说 啊，就是它像是命题作文，其他的因为相对发挥的就是自由性会更高一些嘛。然后营业因为有了志楚老师，就是他对于这个曲子非常详尽的描述和歌词之后，就是我们只能在这个框架下尽可能的就是去满足这样的要求，就会更难一些。 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的群从战胜卡莱多到破阵不怕，还有什么夜游会好的， 对，夜游会好的。 对，就那个时候特别逗。反正作曲老师们都被我们折磨的不行不行的了。 对对，我觉得就所有的作曲老师都以非常大的包容心在和我们合作，然后就还记得很奇妙的时间点，大家很晚的时候啊，或者是有的时候甚至是路上的时候啊，然后咱们跟作曲老师电话沟通啊，文字沟通啊，这样的情况也很多。我觉得这个项目对他们来说也是很艰难，因为他其实要面对两方面的需求，一方面就像小图说的，就是志楚老师已经画好了一个框架，给一个相对比较严丝合缝很难去变动的框架给到他们，然后但同时其实作为这部剧的制作方，咱们也有自己的设想和需求，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个沟通过程中确实做了很多次的这个修改和磨合。 也很感谢做编曲老师们特别温柔的给予我们帮助，饱受我们折磨。 哎， 我有一个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是，写破阵的时候，因为那个汤汤老师他跟我是在同一个城市的嘛，所以他在写破阵的时候，我有去探班，算是就是找他吃饭，因为他每次工作起来就不怎么吃饭什么的，所以就督促他吃饭。然后那天是正好是他准备交破阵副歌给我们确认的时候，他其实先写了一版，然后在我等他上厕所的时候，他说：“哎，他突然之间，他说你等一下，我突然脑海里又有一个旋律， 灵感涌现。” 对对对，然后他就立刻就是一下子就又写了一个，他说你听听。然后我听完之后，因为他本来是只打算交一版的，后来他这个写完之后，我说这个好像也挺有意思，你不如都交了。最后我们就选了这一版。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就是灵感乍现的时候，他就是那个他就是会突然之间出来。 对，我记得汤汤老师教第一版的时候，然后我们当时内部就觉得可能跟我们设想的有些需求嘛，有些不一样嘛，然后之后汤汤老师第二次教的时候就教了你说的这个两版，然后当时我听到你说这个就是灵机一动闪现的这个版本的时候，我的内心就是 波涛汹涌的澎湃着，我就觉得也太好听了吧， 就他了， 对，就他了，就那一刻觉得哇，天神降临， 天神降临， 所以确实都就像是可能夜游是这种，好像听起来不像凯埃多或者破阵那么的波澜壮阔的一首 A 面的主打歌，也是首 B 面的曲子，但是也依旧和像徐一老师的团队沟通了很久，磨合了很久，然后一些细节反复的去跟他们商讨和沟通，然后最后才写出来。我们在男团这首的制作上就尽可能的呈现出希望卡团他在原作中所描述的这样的好听的感觉。 是的， 我想起一件就觉得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应该是霍震还是卡莱多，就是编导师们发了那个 demo 之后，然后我们在这边火热的讨论，但因为没有当着那个坐编老师的面火热的讨论，然后那个群里就显得非常安静，然后那个坐编老师都发了个问号，我当时还想完了，老师尼克退群了。 也不是很懂你们。那这些歌哪一个做时间最长呀？ 啊，夜游吧。 夜游，嗯。 夜游吧，好像还 夜游的版本是夜游的版本是最多的，我记得大概有五到六个，对，5到6个版本，一直到第四个版本的时候，徐老师的副歌最抓耳的那个部分定下来了，然后后面又改了就几版主歌的部分，所以其实折磨的时间挺久的。 对对，就老师们都辛苦了，真的， 真的都辛苦 了， 对，辛苦了， 包括对演唱的老师。 对， 老师也都辛苦 了。对，包括这个过程中和我们一起奋斗的猫儿的小伙伴们。 是的，他们大家都很辛苦，大家都绞尽了脑汁，大家都掉光了头发。 对，是的。 想起来那会儿选人选不到的时候，然后他就私敲我，我们这个剧不会这会儿就要黄了吧？那会儿想了很久，然后还是定不下来。不会这会儿就要黄了吧？ 每次东西，每一次都 demo 死不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啊，这完了，就要完了， 赶不上了，赶不上发剧了，怎么办？ 这可咋整？对，我觉得老师们都特别能够在危机时刻、最后关头 极限挑战， 对，出来一个好东西就很有意思。 对，每一次都是在感觉就要黄了的时候。 还是老师们就是有这个金刚钻儿，所以才能做出这么好的曲子来。就 是的， 对对对，还是需要一点点的这个时间。嗯 嗯，是。 好啊，那下一个问题，制作过程中有没有困难的一段呢？后面又是怎么解决的？是把之前的方法推翻重做，还是想办法优化之前的方法？ 嗯， 小胡老师， 好， 那我先说第一个，这个制作过程中困难。刚才说，在这个黄了的边缘，我在想写每一期剧本的困难都不一样。现在想来比较就最困难吧，这么说，最后一期演唱会吧。觉得峰峰是不是也这么觉得？ 我不觉得，你说， 反正我觉得这个演唱会对我来说挺难的，应该是写的时间比较久的。第三季来说的话，改的比较多，反复修的次数比较多。就是比如说， 那是， 这个序幕要不要直接就开演唱会，还是演唱会之前那点糖能把它做出来，或者是以怎样的一个视角切入演唱会？演唱会的过程中，唱啊演啊，再包括就是亲情爱情这些的表达，反正都比较花费时间。因为它原文描述的特别的详细，是那种又清晰又详细的，想把它变成广播剧就保持那个状态，设计上还是比较费时。那峰峰说点儿最难的，你觉得是啥？ 没有，我想就演唱会稍微说两句。我其实小胡老师改完的第一版之后，就是小土也过完的那个第一版之后，我们看完后来不是好像又讨论了一下，然后你又稍微修改了一点，对吧？ 对， 其实那个时候我看的时候就已经觉得挺完整的，唯一感受就是啊，这是真的要做一个人做一场演唱会吗？天哪， 一期基本上第七都是 我当时看完基本上我脑袋就嗡，我心想说啊，这不改改吗？真的不改吗？不改改吗？我当时 脑袋就嗡。但是其实因为前期算是积累了蛮多做打歌的这个经验了，演唱会这一块就最后去做的时候就也还好，没有感觉特别的难。我觉得特别难都是最开始的时候特别难。一个是那个第一季第五集的那个就是车祸现场，那个超难 啊， 那个超难，我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 你的舞台起步 对，我的舞台起步， 你的第一个舞台 对第一个出算是卡莱多的出圈舞台，对吧？它特别难的一点是，我知道我有看过一些男团女团的一些车祸现场，但是那些都是粉丝用手机录的录屏，你不知道实际人在现场的时候他们车祸了会是怎么样的。就其实还是参考了很多资料之后，然后通过一些想象去设想它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现场。而且其实就是大家并不知道这些就是艺人他们在舞台上耳返里面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舞台的后台是什么样子，我只能通过我以前的工作经验去猜想他们后面混乱大概是什么样子，在耳返里呈现的又是什么样子。我甚至还去问了我一些就是有一些舞台经验的朋友，他们是就他们在台上唱歌的时候耳返里到底是什么声音，问了一圈。我甚至还问了那个汤汤老师他们工作室的一个老师，他以前是做那个舞台音响的，就他告诉我大概是什么样的，我就也只能通过各种问和查资料，然后大概有一个概念，然后才开始做。做完之后是没有视角的，就是全部都是在舞台上的，然后所有粉丝说话也没有视角。那个时候是羡羡和悠悠跟我说要做那个舞台上和舞台下的一个视角的转换， 就是已经在你已经把大的所有的内容其实都做出来了，也只是细节上的一个视角的调整而已。 是，对，就是那个时候就不太会做那个舞台视角的转变，尤其是台上和台下的这个关系，就是艺人和观众他们到底要有多大的距离，就是都是通过一些想象，然后去试，就做后期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跟做实验似的，就是你得试一个个试下来，哎，觉得这个好像和可能跟我想象中的那个声音大概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就这么操作了。 对对对，没错。 我记得是不是峰峰到第三季发微博说脑补了一整套舞蹈，然后开始做。 对，然后塔子跟我说你不如把它录出来吧，我说怎么可能。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帮助我度过困难的，就是汤老师的那个车祸现场的那个编曲。因为包括打节拍B-box 还有舞蹈动作，就是卡莱多的舞蹈动作都是汤老师做的，他做完之后把节奏全部卡完了之后，然后我来细化和加那个现场的效果，在这样的基础上面才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卡莱多的车祸现场。对，还有那个老师们后来有录那个和声，所以现场会有就是不会觉得他们单独的唱就有那么干，还是很有律动感的。然后我把这一套搬到了最后的那一集的演唱会上，但就听上去就感觉那个演唱会是不是很爽。就那个卡莱多那种，对，刚开始的那个 一边听一边这个应援。 对，我到现在觉得特别可惜的一点就是咱们搞那个应援词儿，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机会真的在生活里用上。 想现场给卡团应援。 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演唱会这样的大场面，它在制作过程中会遇到困难，其实是可以预想到的，但是它的解决方式也是相对的可以预想到的。但是其实在制作过程中，比如说写剧本或者后期中，有没有一些 预想不到的困难。就其实这东西可能听众听剧的时候也不觉得这段会很困难，但是其实实施的时候它是有困难的，有这样的情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写剧本打歌舞台的时候，好像往往是那个歌都没有出，就是完整版没有定下来，然后我本身就属于那种音乐细胞没有音乐细菌很少这样一个人，他原文写的很详细，但是他不影响我，就是我还是无法把它连贯的变成一整首，我只能做到就是我说的我想象中的啊，给到这样的台词这样的动作它是完整的，是还原原文的，是能以广播剧方式呈现的。但确实最后做出来，我印象很深是那个破阵的舞台，当时风风晚上找到我说，你听一听这 demo， 那个后来我俩商议的结果就是龙套有点多。实际上我前期写的时候吧，我怕就是龙套少，一些信息点交代不全，还有可能现场氛围只有舞台的部分会有这种担心，但是最后发现我确实是做得太满了，我缺少给这个舞台的留白，就是当我在疲于做串联的时候我没有给到一些逗号，可能是这样，最后是删掉了一些龙套，感觉有一部分是纯享舞台的，有一部分我们可以化身观众去打 call。 我觉得破阵那一块最后效果还不错哈。 那相当好，相当好，毛头卖瓜。 我的话我先说演唱会吧，就是演唱会对我来说最最最最困难的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做的这个万人氛围是否达到万人氛围，因为他们是在广州的露天舞台上面做的最后一场演唱会的演出，整体的这个混响啊这些都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真实的效果，但是最难以达到的是我要把十几人的龙群杂声变成万人群杂声，特别难。这是我做实，就是哪怕我做了实验我都不敢确定我这样做是对不对，因为它一定和真实的万人的尖叫声还有万人的就是齐声，因为就是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大的困难是大家一起喊出很多很多台词，这个十几个人要喊出万人的台词真的是好难啊，真是要我的命。我当时其实有给悠悠发过微信，有问他说如果说多叠几轨的话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他最后其实也给了我三到四轨，就是换着位置录的群杂，大概能把十几个人变成乘以四百，大概五六十，但是也就将近百，就是百人都不到。如何把百人变成万人，这个对我来说就很难。我反正做了一个实验，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听下来是否有这种万人的感觉。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我觉得有， 我也觉得 很多。 谢谢大家包容我。 你们的王婆卖瓜， 不是真的就是我不确定，也因为我自己是做过演唱会的，所以我知道大概千人的效果是什么样子，万人的效果大概也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知道那个肯定跟我现场临场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说我尽力达到的那个大概的效果，所以我 反正那个演唱会我听了好几遍，就是 谢谢大家， 很爽。对，现在因为听不到演唱会了嘛，就只能听 云，大家来听卡莱多的云演唱会。 对对，就我反正我听的还是挺开心的，所以也要时不时也再多听几遍。 还有破阵的比较困难的是，因为破阵的曲子的整体的混音效果特别的满，我很难在里面去做一些动效，就是因为我混音能力也就这样了，就是我只能在有限的情况下面去做。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不是很想破坏破阵整体的给人的那个层次感，因为二小他在混这首歌的时候做了很多层次。 哦，对， 太牛了，他就做了很多的声音的变化和那个远近，还有层次，包括鼓啊、筝啊，还有那个所有的配器的一些排列组合，就做得很有层次感。因为它很饱满，所以我别的东西是塞不进去的，很难塞。然后我又不想去做舞台上的，就跟卡莱多的那个车祸现场一样，做台上台下，这样就 中间会有一些很好听的东西大家都听不到，尤其是我们发那个第二季第六集的时候是又是第一次首发，是想还是想让大家完整的听到破阵的整个全貌的，所以就取舍了一下，把镜头放在了一个将近中间的位置，就是既能听到观众又能听到那个舞台。 嗯，没错。嗯，所以可能听像刚才风风聊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问题，就是曲子的编排很满，说其实后期的XY 轴这个空间就是像是 Y 轴可能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从左到右，那其实就是从左到右这一个360度，可能或者是180度是我们通常会去能够工作的一个范围，但是它并不是一条线，它是个面，所以这个就是 X 轴上的，那这个面可能就是这个声音的一个远近的范围，然后像是二小它，然后同时还有一个频率就是 Z 轴，那可能频率从0到20000都是人耳能够接捕捉到的一个范围，那就是也就是说比如说一个点它可能就是远近是有很多，然后它的声场是在可能左边30%，然后它的频率是在一个位置，这就是我们后期能够去工作的一个空间范围。然后二小像是如果一个混音混得特别好的话，它就会很擅长在这个不同的 XYZ 轴上摆上相应的东西，让每一个声音都又突出又好听，所以我就觉得当时听破阵的混音的时候就真的是很震撼。那这样也造成风风在这个 XY 手上再往里塞东西就很困难， 无事可干。 对，他没有空位留给他了。对， 嗯，是的。所以其实你要说现在这个舞台还有可以改进的，也许还有。我对现在是觉得就是还是有一些想突出的声音是没有突出做出来的，所以有一点点遗憾。 我觉得这样的遗憾都很正常，因为在那 是艺术的遗憾。 对，是艺术的遗憾，我们肯定已经是做到了最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咱们反复在听当时的作品，肯定会觉得哦，这里还可以可能做得更好或怎么样，但是这个就是或者是 也有比如说如果我再做可能我就做不出来这样子的东西，都是有可能的。 确实只能说在那一刻最尽力最好，只能是这样。 我要说一个我在制作过程当中最最困难的一段，你们猜一猜是哪一段？ 鬼屋签售会。 哎，你真的了解我？哎，我是真的，我是真的 签售会吗？ 啊， 鬼屋 签售会吗？ 不是，是鬼屋。 哦， 就是大家死也没想到是鬼屋，因为我是一个怂货，我真的是怕鬼怕到死，就是我是一个不看恐怖片的人，一个不看恐怖片的人做鬼屋， 下就给风风安排鬼 你是人吗？ 所以当时我跟风风说我俩不看鬼片不去鬼屋，然后我俩在那商议， 我俩在这搞鬼屋就作死。而且重点是我一开始我其实看小说的时候我觉得鬼屋这段就是很好笑，它也没有特别恐怖的部分，所以我就非常想当然的在最出版的 demo 的时候把鬼屋整段都做得特别搞笑，没有任何就恐怖的部分。但是呢监制老师跟我说希望他又刺激又好笑，我说怎么叫又刺激又好笑，就是再恐怖一点。我然后我就去找了小胡老师，我说小胡老师你帮我看看这咋整这不知道咋整。然后小胡老师就从剧本角度帮我分析了一下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其实恐怖片的话就是恐怖效果的话还是一个氛围感吧，就是它氛围听上去吓人，还有就是它在一些你想不到的时候它突然来一个声音会比较吓人。所以当时就是小胡老师给我分析完了这每一个房间大概有什么东西之后，我把这些环境音效补充了一下，然后做了一些我记得我自己把自己做吓到的是那个他们刚刚走进鬼屋的时候那有一个女鬼从远到近突然之间贴到你脸上的那个效果是我自己把自己做、 那个真的很不错。 那个可以 喜欢。 我们一一被吓毁了 是的，对，就这个 就真的就是做完之后，我就想说，而且每次做后期都是晚上做的，你们这样对我好吗？ 等一下，选择晚上做的是我们让你选择晚上做的， 自我修行。 啊，我错了， 不是你自己选择要在晚上修行的吗？ 好吧，嗯。 而且其实我觉得鬼屋难做，除了可能就是恐怖的氛围相对比较难掌握之外，鬼屋它其实也是在一个比较变化的一个情绪中，其实这个对于后期来说也是很难的一点。 嗯，它就是又搞笑，又要搞笑，又要恐怖， 嗯，对对对， 还要谈恋爱。 对， 是还要心动。 对，没错没错，就是这些像 都是悖论。 对对对，就是像是可能大家听剧的时候这样听下来，就是每一个情绪都很打动你们，我们是这么希望的哈，就是每一个情绪不论是恐怖啊搞笑啊还是心动的部分，然后都能够让大家能够 get 到在听的时候。但其实在做的时候，如何让这每一个情绪大家都能 get 到，其实是需要花很多的心思的，需要编剧老师和后期老师有很多的探讨和配合，才能很好的把这件事情呈现出来。所以有时候可能就是一部剧听下来，哎呀很顺，可能这就是大家听下来的结果，然后觉得中间哪里哪里还不错。但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其实是需要花很多的功夫在里面才可以达到的，否则就是稀碎。 安排可以疯疯安排一场鬼屋，体会体会。 你不如先杀了我。 好，那小土问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想问问各位老师，如果说现实中真的有卡团，老师们会入股哪一位呢？ 你们入股谁？ 我不知道。哎，小左先来。对不起。 主要是在我的人生当中，不管是现实还是广播剧，都是第一次搞男团，就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入股过任何一个男团。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太追星的人，就刚开始搞卡团的时候我好兴奋呀，就是哇，原来搞男团是这个样子的，就 搞男团的快乐。 对，一下能 get 到搞男团的快乐，就每天都很兴奋，然后还自己发微博啊，好快乐。就我觉得如果要是真的让我从六个人里边选一个的话，就大概还是李钟硕吧，因为从我个人的角度，就是搞明星我是比较容易被就是荷尔蒙比较强盛的人吸引的，但这个完全是我个人的爱好，就跟角色本身没特别大的关系。 谁不喜欢荷尔蒙呢？ 对， 那现在 荷尔蒙 我应该会是一个 CP 粉，我是一个混乱 CP 粉，我会 那你可哪个 CP 你说吧。 我肯定是把所有人都排列组合一遍，可以 肯定是这样的。 不行，你只能选一段或者一个。 观察他柯南团的经历，他每一次就今天还在给我介绍这个 CP， 明天换了一个 CP 给我介绍。 对，我可能会磕决夏中心，然后我可能会觉得就是因为决夏和小裴一直在撒糖嘛，然后我可能在磕的过程中觉得虽然决夏和小裴是真的，但是我也可以我们也可以有其他的 CP， 就是 睡一觉也可以 别的 CP。 对，而且他肯定会不断的给我们发各种的物料，然后问你一看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是不是真的。 啊，小胡老师呢？ 我如果选一个，我选决夏。 招人气。 美强惨，谁不喜欢呢？ 决夏真的是美强惨。 真的是美强惨。 对，而且我觉得 ACE 是不是包括了美强惨三个部分？ 哎，必须呀。不够强能什么？就是你作为粉丝，你肯定不知道内部的真实状况，但是你反映到外头的，就肯定是方俊雅是那种情绪很稳定、很理性、很坚强，软硬实力他都很， 不会塌房， 都很硬，对，不会塌房的那种，长得好看还，虽然惨，但是人家强啊，人家美啊。然后我可能后期就可听觉。那峰峰呢？ 我啊。我一般都是磕 CP 的呀。一定要 pick 一个的话， 绝夏吧，就我看小说的时候就是最喜欢的就是绝夏，觉得他性格很有意思，而且我以前粉团的时候就是磕的都是那种唱跳还有创作这一块俱佳的那个绝夏，反正绝夏这个性格我是很喜欢的。哦对，还有绝夏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质，就是他他会写歌，他可以给我们剧写 OST。 我帮他进行了精心的规划。 好，那我们解决了我们内部的对于就是这个支持的老师都是谁之后，然后问一下下个问题，对于肖护卡的所有歌曲最喜欢或者说最满意哪一首？不可以说都喜欢哦，喵喵，为什么呢？ 对， 我积极发言。我那个提前我的音乐细胞。我相比较而言，我比较喜欢《质检》和《古怪商店》，你们呢？ 《质检》一出就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答案，这是打水， 就死也没想到。 曾经在无数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反复收听《质检》，去感受绝夏对小裴的爱。 对，尤其是拉扯，其实是真的是很好看。 方言也很妙，一句听不懂，但是就是那种这就是我完全敞开给你看啊，给小裴看，就这种感觉。 现在呢 问两首，哎，这样可以吗？ 勉强可以吧。 没有区分吗？ 因为他俩是不同的风格的类型，就是一首是新东悖论，一首是破阵。然后新东悖论的话，就是当时选择做这首曲子嘛，就是觉得前期小裴和绝夏的甜甜蜜蜜的互动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当时我们就商量着说能不能就是做一首双人小甜曲，然后就是在罗娜老师的对当时应该是不是先听到了娜娜之前的一些作品。 对，是的。 然后就是 他的作品， 他之前有一首作品特别特别好听，我们就想着这个风格特别的适合一首小甜曲，然后就各方面吧努力，然后把这首曲子做出来，然后做出来之后就觉得啊，怎么可以这么好听，然后就一直在循环，然后直到破阵出来之后，然后又改成在循环破阵。我记得就那段时间，就是咱们那个制作群里面每天早上起来都是谁在听破阵，是我，然后底下就开始排队，是谁又在听破阵，是我。所以对，这两首歌都带给我听感上很大的快乐，我还挺喜欢的。 小土， 我应该是破阵吧，但是说到心动悖论，我觉得是所有歌里边做的最顺利的一首，就可能是因为我们预期给到的目标就是一个 CP 感很足的小甜曲，然后娜娜就是她又非常非常擅长，就几乎 demo 出来之后没有改过，就非常顺利，就哇特别好特别好，所有人都觉得特别好，然后就很快就进行了录制，然后最后的成品大家也都很满意。我觉得如果说最顺利的一首歌肯定是心动悖论，但我自己最喜欢可能循环最多的还是破阵，尤其早上就是起床之后特别困， 醒 对，然后 打工人的一天开始， 我一直在听破阵，就刷牙动作都有一些节奏，特别适合一整天振奋自己， 对，打鸡血。 我的话是我最喜欢的是夜游，很神奇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夜游这首曲子刚到手的时候，还是没有就是其他几首歌这么震撼和立刻就好心动，没有。对，但是因为夜游给我感触很深的是他出现在剧情中很多次了，每一次就是秒搭，不管是跟演员的台词的节奏啊，还是剧情的那个就是 就是它的那个流感，不知道能不能 又好听又好用。 对对对对，小郭老师说到重点，就是又好听又好用。它好用在每一次我音乐一贴上去之后，我立刻就开始飙泪的那种好听。尤其是因为，就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是我做出来的，但其实不是，就是我把它放上去，然后台词到那儿了。那个我记得它第一次出现是第三季第二集里面最后。那个方俊霞和裴天松一起说无人知晓人人传唱之后，然后那个音乐副歌不就起来了吗？我啥也没做，我就把音乐放上去真的、 那个地方那句 他就是这个氛围，我就是到这儿的时候整个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很神妙，它氛围感很好我又出其不意了是吧？对不起， 明明是一群人的电台，结果最后因为配着那个 BGM 我觉得就两个人， 对对对， 宛如没有别人的在那里， 是特别逗。所以那首曲子对我来说，就是它有一些因为剧情的作用而变得更好听的那个，当然不是说其他是歌不好啊，毕竟我2022年了还在听破阵， 哎呀，毕竟是火锅， 是我， 什么。 我在循环质检之余听一下破阵 你们怎么可以忘了我们的你们怎么可以忘了我们的出道战歌呢？ 我现在依旧还在用那个表情拜拜拜， 对，我也好用 那首曲子真的挺有意思的， 奇迹降临那个表情把我用了很多 对， 他一直在用奇迹降临， 对，下个问题。 那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最喜欢的剧情啊，然后听一次笑一次的剧戏份什么的， 我先说， 好， 最喜欢的剧情，其实从我看文的时候，我就特别期待的一个剧情，就是在番外里头。菊夏跟那个小裴在日料店直播，然后直播完之后，那个菊夏说啊，我再也不要和你直播了，装不熟好累啊，就这一段我特别喜欢。 感觉就是那种特别坚强，以前有个壳的菊夏在那一刻他就是特别柔软，把柔软就是展示给小裴，只给他一个人，我觉得那块就特别特别动人，那个是我很喜欢的。不过如果是反复听的话，鬼屋必须是反复听之一，然后还有那个签售会小裴超级吃醋那里我觉得很好玩 啊。你们俩呢？ 倩倩先说。 哦，我之前不是，我现在反复听最多就是那个演唱会的部分吧，但好笑的话我觉得那个签售会也很好笑，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听就是没有发的剧和听发的剧是两个不同的感受，因为就是发来的剧是有弹幕的，然后所以经常也能在弹幕上看到特别多有意思的大家写的 东西。对对对，我感觉不一样，在猫耳听和在听呆猫， 就尤其是听演唱会啊，听这个签售会，感觉就是现场和我有很多一起的人，大家一起去做这个。然后有时候我不知道风风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自己做的剧，如果发了之后弹幕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会喜欢就是去看发的剧和弹幕一起来重温这部剧，而不是就自己私底下再去听工程里的声音啊什么的。 对，我也是 对对对，我 演唱会纸飞机大家一起许愿这个事儿真的是印象深刻， 没错，就这种会更加增加我对这部剧的感情和我的这种特别好的一个体验感，所以我觉得有这么多有才华的听众，然后发这么多有意思的弹幕，也让我觉得去反复听这部剧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对对，弹幕啊，包括听众的反馈，就是真的很重要。 没错。 小兔， 我肯定也是演唱会的部分，尤其是最后那个演唱会，几乎就是既可以听到歌曲，然后又可以听到自己觉得很感动的部分，就特别满足我的所有需求，然后 反复拉进度条。 你这个有点，就是值回票价是吗？ 对， 绝对值回票价。 哦、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部分是那个，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就是他们在那个船上面，然后看烟花的那个地方。 哦，那个、 就其他人对在聊天啊什么的，我特别喜欢听那、就还挺喜欢这一段剧情的。尤其是我觉得，随着就是不断的录音，然后六位配音老师就是对角色的理解，他也会更加深入，然后也会跟角色更加贴合，所以经常就是明明只需要他们在背景里面嗡嗡嗡，但他们自己给自己设定了好多的， 加了很多戏， 对，做了很多的设计，然后还 啊、哦、真的， 然后聊的对，就是我还有一个喜好，就特别喜欢在各个地方听他们背景在聊什么。 我跟你说，我每次做后期的时候，因为他们每一次都会水。就是水一些词儿，然后多给我们用来做，就是做剧当素材，后面垫一些他们的背景音，其实挺长的。我每一次剪到他们这一块的时候，我就想说，大哥们，你们在说什么？你们说点能聊的，亲。 火哥收拾床铺，打出一套拳的声音。 啊，这也是他们自己发挥的。 对，那里我就只写了那个贺子言在收拾床铺，然后他打了一套拳。 对， 很好笑，自由发挥，并且还能贴合人设，自由发挥。 对，其实我觉得我跟小胡老师在这个剧里面就是我们应该是就是听着演员录的戏，我们两个人有很大的成长。一个是小胡老师现在那个卡团的互动的编排和那个互动台词的这个就是创作上面。从第一季开始到第二季、第三季已经突飞猛进，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吧？第一季的时候还是，怎么说，就是还没有那么，就是、 确实跟他们越来越熟，就什么话可以什么人说，哪些信息让他们交代啊，哪些地方可以就后期连01都要录狗叫，就是他家。 对，我最开始排轨的时候，也是对大家也不是很了解，我节奏排的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最开始第一季的时候，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他们好像也没有那么熟，大家说话就是你一句我一句，但是后面熟了之后我就知道该怎么排他们的那个对话节奏了，之后就感觉他们就是在正常的对话，所以就 我觉得也后来他们自己也熟起来了， 可能是吧，就对他们后面不管是水词都排的就是很有戏，就跟想讲相声似的，反正后面在排轨的时候就挺顺的，也觉得他们就是就这个团之所以听起来像真的一样，就是因为老师们表演的特别好，然后小胡老师他的编排特别的好， 遭 到了一些表扬。 是的，到了夸夸的环节。对，然后说到这个，我就想到那个我最喜欢的、最有意思且听很多遍的一场戏，就是听觉出柜。 哦， 那场戏太精彩了，真的。我当时后期做到第二集还是第三集，中间就是听了一下这场戏的棚。哎呀，听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我不想做前面，我想直接跳过前面， 特别有意思那一段，笑死，听对轨就笑死， 真的太好笑了。我觉得我们啥什么都不用做，听他们说就行，很有意思。而且而且就是大家到了第二季第三季，其实到了第一季的后半段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角色的贴合度已经很高了。 我觉得做任何一个剧，就是各个工种可能都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就包括一开始我跟小胡老师就是在剧本上，就我们两个的想法也是在不断磨合的，就很多时候我们也在找就是什么样的呈现方式可以能够就是最好的达到我们两个人都想要的部分，包括一开始就是对于很多细节，就是剧本上角色的行动路线怎么去设计呀、 就尤其是在鬼屋里面，就是那一场，就大家实际人物是走到哪里了，然后这个场景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一开始我们两个也会有很多就是摸不准的地方，或者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去呈现的地方。但后来就是小胡老师，我觉得就是一个勤奋并且非常有天赋的就是编剧老师， 再次遭到表扬。 特别快，就很多时候一开始我还在想，哎，这个地方就会不会有一点担心说啊，这个剧本呈现出来会不会不那么就是比如说不那么能完全达到听众的要求或什么的。后来我就很非常非常放心，而且这个过程非常快，很快我就非常放心哦，就是可以完全交给他自己是能独当一面的。 嗯，其实在剧本写的阶段，除了就是跟这个原文对话，更多的其实就是跟小土，但后来确实也很快，有很多地方我俩就是不谋而合，就很多这个时候。 是我跟谢谢好像也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音乐风格这一块一直定不下来，后来就我们就在预告的时候，谢谢算是给了一个标准，我们才差不多知道这一个《营业悖论》这个剧大概走一个什么方向会比较好，对吧？ 嗯，对。但是营业悖论确实它是一部特别时尚的青春偶像剧。 真的 我觉得青春偶像我们都很擅长，然后但是时尚这个点应该怎么去体现的时候，是做了很多的思考在这个音乐的方向上的，我们俩之间。 是的，对。因为后期这一部分主观的，哎，其实创作本身它主观就比较个人，很多东西都很个人，所以我们通常是为了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和去构想这个东西最终呈现哪种比较好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碰撞，会比较多一点。后续的话顺利起来之后就会很顺，就还好。就除了一些比较难做的东西之外， 就本来也很厉害嘛，所以 没有。 就很顺利这个剧。那编剧这边有没有还有什么就是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比如说像逃出升天那段，其实它在制作上据我所知也有一些比较有一些小的困难，对不对？ 逃出升天那一块我印象也挺深，应该是从那个农历年之前写到那个春节之后，一共三期嘛，基本上就是一起写一起改，这样前后它的逻辑保证不出问题。可以说当时就是逃出升天那个剧情里的台词我都还有它那个设置的关卡我当真题背诵反复理顺，因为这方面我也是比较弱，就比如说看那种综艺这种蜜桃之类的，我只负责哈哈哈哈这个部分，但是它必须要这个逻辑足够的清晰，这样那个谈情说爱的部分啊才有这样的一个积淀，它不能是在一个特别简单的氛围里头或者特别含糊的氛围里头去谈情说爱，困难就主要在捋这个逻辑本身啊，还有一些镜头的设定，从这个密室到那个密室，这个过程中其实小土是给到我很大的帮助的，这个反馈上等等吧。 其实我跟小胡老师都是那种就是看综艺只会哈哈的人，而且我经常就是看文的时候像看一些比较复杂的什么密室啊，或者是那种副本类的就是这种剧情，然后大多数我都是那种就是脑子里不会有特别清晰的解题思路的人，就是在过程之中磕糖啊什么的，就 对对，只要一个结果谁赢了谁输了一般都是那样， 对，就只去找一些主角们的高光帅气的时刻呀什么的，就这种。所以在做逃出升天的时候其实他和然子那边也就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因为他们梳理了就是整个的这个、 那些图片 对图片去梳理了就是线索呀，然后包括 剧就是剧情里边大家的一个解题思路啊等等。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想做这个也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就是广播剧的呈现没有画面的情况下能不能够就是靠我们的台词然后音效这些去完全让听众理解这件事情。我们很怕讲不清楚，就是由于我们能力的有限导致讲不清楚，所以就说有没有可能对做一些图片然后去做一个辅助，然后让大家能够更明白发生了什么，然后拿到什么样的线索。然后结果那个图做出来之后特别出乎我的意料，就是非常非常的详尽。然后而且像我这种脑子就是一就是看到图片也能第一时间就是理解，哦原来是这样的。 对 我觉得就是特别感谢塔子和然子，对，就是在各种环节就是对于我们编后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支持，不然去 确实 也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成果。 没错没错，感谢天然和塔塔鼓掌。 感谢 是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 对，哎，就还蛮可惜的。其实当时有盛情邀请天然和塔塔来参加这个咱们这次这个讨论，但最后还是没能来。因为其实在这个环节中，他们也有着非常非常重要，并且只有他们能够完成的角色，就是在这个制作过程中。 感谢给到我们超多物料。 是的，真的。 对的，对的。 爱他们， 爱他们， 爱他们。 们。那我们最后感谢一下再。 那我先来吧。然后就是我其实作为这一个后期的兼修，我的出场份额是很少的。就是大家像我之前提到的，如果看 staff 表的话，我应该是在第二季还是第一季的末期，我就已经不从事这个部剧的兼修工作了，因为峰峰老师过于给力，然后所以我也就是偶尔提供一下在后期上提供一下简单的支持，但是大部分可以说几乎都是峰峰老师在后期上是独立完成的。所以我也特别特别感谢峰峰老师能够一个人扛起这么大的一座山在后面。 你说的我都脸红了， 说能做出这么好的剧，我觉得就是也接下来也期待能跟峰峰老师、小胡老师在其他的剧里面有更多的合作，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不同的时空中和在座的各位听众再重逢。然后特别谢谢大家《营业悖论》一路以来给到我还有给到我们一个特别好的回忆，然后也祝大家能够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听到自己喜欢的广播剧。谢谢。 为啥说了他俩就没有期待跟我再合作？ 因为我们每集都跟你合作了。 你一直都在，因为 太好笑了。 刀康， 你说你说。 做营业悖论的一开始还是玉苍红人很少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编剧或者是后期团队都没有达到现在的规模，当然现在规模也不咋大，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做营业的时候确实当时觉得困难特别大，然后也没有特别强的信心。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特别感谢就是小胡老师、峰峰老师，然后包括我长久的同伴赛赛老师对，就是团队大家一直都能够紧密的团结在一起，不管是做编曲老师，然后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配音老师，也都能非常配合我们，然后非常的敬业，然后给到了我们比想象中更多的东西。还有就是特别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包容和支持吧。我觉得现在这部剧就算是我们觉得自己在各个方面已经尽力了，但是它仍然是有瑕疵的，仍然是不完美的，仍然我现在回顾仍然觉得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但是这一路走过来我觉得听众都特别的包容我们，就算是有哪里做得不好也都是非常温和的跟我们讨论。 也谢谢所有就是卡团的粉丝，然后最重要的也是谢谢志楚老师能够写出这么好的故事。营业是我在不管是监制的过程之中，还是跟小胡老师讨论剧本的过程中，还是作为一个听众单纯的去欣赏去听这个剧的过程之中，都能感觉到非常非常快乐的非常非常多感动的故事。谢谢志楚老师，谢谢所有参与的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最后也谢谢我自己吧，我觉得在这里边还是挺努力的。 还是掉了很多头发的。 对，还是掉了很多头发的，就是如果体重减轻了5斤，肯定有4斤是头发。 那峰峰，我感谢完了，你再来呗，你那个兜底儿。 行，我可以说很久。 最后的话就其实真的是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做到志楚老师的这篇文。这个过程中首先我自己确实是成长到收获到的，每一期都是在工作室剧组的大家一起协作努力下呈现出来的。再一个就是我每次微博转发也都要说感恩大家，感恩剧组，其实这个是特别特别真心的，因为没有剧组的每一位，没有听众，我们剧最后一定不会呈现出像现在这样的结果。当然跟小土说的是这个过程中确实还有一些力有不逮有瑕疵的地方，但确实是在当时能够最尽力的一个成果了。真的感谢大家的包容然后陪伴。那就祝平行世界的这个卡团都好，然后祝我们大家也都好，就这样。 到了，我说就是营业悖论这个剧吧，应该是我进玉苍红接的第一个剧，就虽然顺序是那样子的，但是就是我其实营业悖论是我接的玉苍红第一个剧，而且我在做营业悖论的时候我的后期经验没有特别的丰富，所以相当于是我通过这一个剧我成长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我学到了很多很多很多。虽然线下老师有说我一个人完成了这个剧，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线下老师私底下有帮助我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然后 死心 不要这样。然后就是我还挺感谢工作室就给我一个很大的空间去搞创作的，因为这个项目就大家肉耳可听到的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是目前为止好像很少有剧涵盖了很多的，比如说打歌舞台啊，比如说车祸现场啊，演唱会，演唱会有，但是像男团演唱会好像不多，还有我甚至还在里面做了广告综艺，这些其实就是都是没有尝试过的，这些东西我做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哎，我居然把它做下来了，就还挺感慨的。所以我其实从中学到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我还克服了恐怖片，我做了鬼屋，还有对，还有很多，就是从我个人的成长上来说就是得到了很多啊，而且还重点是我们营业悖论剧组所有人的关系都特别的好，大家通过这个项目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尤其是塔子和染子在这个项目里面给予我们所有人的帮助，以及因为这项目很困难，我们大家的头发捆起来可能可以做成一个托吧。对，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项目它留下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歌曲，这些就是作品本身对我们来说它就像一个礼物一样的，我们在创作礼物，而这些礼物他们也在反馈给我们。作品本身它的这个故事还有它的歌曲，它这些东西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反馈，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对我来说非常宝贵的东西，所以我很珍惜。最后就是等一下让我想想我要说什么。 没想到最后一趴还要掉头发，头发又变大一圈 啊，就是我要感谢我们的导演老师，他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感谢悠悠。 感谢 他，真的是很好很好很好。因为一些原因吧，我只听了一次棚之后，我就被困在了家里。所以每一次听棚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会有一些着急，就是怕我想要传达给导演的东西没有传达清楚。但是悠悠特别的厉害，就是他有。他就像我肚子里蛔虫一样，我还没开口他就知道我想要什么，所以他每一次给到的东西都特别的精准，以及他也特别的细腻，他给了很多很多就是我后续可以自由发挥的素材和表演，包括他带孩子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给那个悠悠导演一朵很大很大的红花，有他就有我们。 感谢悠悠， 确实感 谢 悠悠，感谢悠导。总的来说，就是这是我觉得音乐备份是一个我非常珍贵以及很快乐的记忆。它虽然很难做，但是我几乎也只是因此而因为剧情，因为老师们的一些非常感人的行为而落泪，其他的整个制作过程中还是非常快乐的，所以就是很开心能做这个项目，也很开心，就是听众们很喜欢这个项目，所以谢谢大家，也谢谢志楚老师，谢谢剧组的各位老师，谢谢大家。好，我的发言完毕了。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吧，不如来看场， 奇迹降临。